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五集。卷子。秦冉的资料林奇看过，这姑娘就是纯混混，在原来的学校成绩倒数第一不说，打架斗殴不计其数。休学一年，这休学原因也是模糊不清。一中向来看重升学率，秦冉的各科历史成绩太差，丁主任含糊其辞，不想收他。知道秦冉可能差，又哪知他差到丁主任嫌弃成这样。他索性随便给他找个私立学校，眼下倒是怪了。秦宇扑的一声笑了，侧身看向秦冉。 你说你有我们校长的推荐信？ 一中是一所老名校，能混到校长这个位置的家世手段都绝对不弱，尤其现任的一中校长听说是神龙见首不见尾，连林奇最先找的也只是丁主任。秦冉出身不是秘密，穷乡僻壤的，哪里有机会接触到一中的校长？听闻秦宇的问题，秦冉抬眸言简意赅地说道：是。他往后靠了靠，黑色的背包就挂在他正坐着的椅背上，伸手从里面摸出了一个白色的信封。 够了！ 宁晴一拍桌子，色厉内荏。 谁教的你？谎话张口就是，不嫌丢人呢？ 他没想到，他为秦冉舍了脸去求林奇，对方却不知好歹。烂泥扶不上墙，不外乎如是。 妈，您别气坏了身子。 秦宇转身回去，拍着宁晴的后背安抚，迟疑道： 或许姐姐手上的真是我们校长的。 他做的荒唐事多了去了，你别替他说话。 本来就是被秦汉秋威胁着带来云城的，宁晴心里老大不爽利了。林景轩带着一身晨露回来，见这情况眼梢一转，笑问道： 这是怎么了？ 秦宇黏到林景轩身侧，大致一说，整件事都挺荒谬的。秦冉喝完粥，手指捏着信，拿着黑色小背包从椅子上站起来。 我去学校了。 他穿着纯白色的短袖 T 恤，挺宽松的，皮肤极白。他往外走着，不紧不慢的，没有将屋内的一场闹剧放在心上。身后宁晴气疯了。 姐姐能去哪？ 秦宇说道。 其实只要认个错也没什么。 他没骗你们。 林景轩忽然开口道。林奇、秦宇这几个人还没有反应过来，林景轩回忆着刚刚那封信上的印章，揉了一下太阳穴，眸色不明，说道： 那封信上盖着的是徐校长的私章，以前我在学生会的时候见过。 大厅里万籁俱寂，一直未曾开口的林奇也是明显的惊愕。宁晴愣在原地，他张了张嘴，这转变让他宕机，心情复杂。还未反应，就听得林奇温和地开口询问道： 冉冉认识一中校长？ 秦宇抓紧了手中的包，低低说了声，就转身去学校，眼眸低垂着，看不清眸底的表情。横穿一中校长室，戴着老花镜的老人坐在办公桌前，衣服整洁干净，一丝不苟，镜片后的那双眼睛藏着锋锐。女人跟一个稍显老态的中年男人推门进来，女人的声音有些拘谨： 徐校长。 她的眉毛杂又乱，眼露三白，嘴角微微下垂，略显刻薄，这是挺不好惹的长相。她是高三一班班主任李爱荣，一中唯一的女性班主任。 徐校长放下手中的笔，他看了一眼翘着二郎腿坐在角落中的女生一眼。 李老师，这里有个学生，我想让他去一班。 徐校长简明扼要地说了大概的情况。高三插班的，少见。李爱荣接过两份资料一看，看到历史成绩，眼睛一眯。 这学生不是戒毒吗？成绩还要记入教学档案。 李爱荣不卑不亢，也丝毫不退让。 这样的学生放在我们一班，就一脚屎棍，影响一班风气。校长，你没跟我开玩笑？ 哎，李老师，有学生在，你注意言辞。 身侧，中年男人皱眉道。男人微胖，眼睛有点小，脸上总是笑眯眯的，一副弥勒佛的样子。这是九班班主任高阳。高阳知道角落里坐着的那个女生大概率就是要转来一中的学生。当着学生的面说搅屎棍，心理素质稍微差点的肯定是受不了的。 高老师，你带的是普通班，风凉话说得好，等放到你们班你还能这么淡定？你有这时间，不如琢磨琢磨怎么管好学生，提高升学率。 李爱荣恼怒道。他带的是特别班，都是校前一百的学生。李爱荣明年想拿省十大优秀教师，整个云城就一个名额，班里多个拖后腿的，他的履历也不好看，风险就大了。 若是我的学生，我自然会负责。 高阳一向不赞同他差别对待学生。徐校长坐在椅子上没有说话，只是抽空看了坐在椅子上的女生一眼，目光似有询问的味道。秦冉抬了抬眼皮，不动声色的颔首。他不冷不淡的，若不是那眉眼里藏着的不太分明的少年人的桀骜，倒也挺有欺骗性的。徐校长收回目光，伸手扶了一下眼镜，示意李爱荣把资料给高阳。 高老师，你愿意带这个学生吗？ 高阳一目三行地看完，心中豪气万丈，他要拯救这个迷途少女。见高阳答应了，李爱荣松了一口气，劫后余生的样子。秦冉就拿着自己的黑色背包，徐徐地跟在高阳身后，身形清瘦纤长，高阳问话他就回答，半低着眉，声音浅浅淡淡的，三分野。多乖多好看的学生呢，高阳心想。李爱荣就在两人前面，他踩着高跟鞋没有看秦冉，只是侧眸上上下下扫了一下高阳，嗤笑道， 难怪高老师教书二十多年还在原地踏步。 高阳只是笑眯眯地看向秦冉。 秦冉，别放弃，还有一年，一切皆有可能啊。 秦冉点头。李爱荣斜睨着秦冉，撇了撇嘴，难掩轻蔑。高阳真是疯了，他蹬着一双高跟鞋直接离开。 李老师就是这样的人。 高阳皱了皱眉，也没有理会李爱荣，准备带秦冉去领校服跟书本。秦冉问他校医室的位置，两人一边说一边向外走。高阳忧思着，哎呀，就是成绩实在是太差，不知道该从哪儿入手。 哎，高老师稍等。 徐校长的声音从门后传来，他手按着老花镜说道， 我这里有张卷子，想请你批一下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